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呀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，看不到来哟。你心上的